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文哥上大家見面啦，就我諗今個禮拜嘅城市咧都係講香港書展啦，係咪？咁我即係用一個比較大宏觀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香港咧喺呢二十年咧都有好多相當之國際知名嘅藝術嘅活動啊，譬如國際電影節啦， 幾廿年啦 嘅藝術節啦，書展咁樣啦，咁慢慢咧就做到一個。即係你唔好講話，一定全球都關注，起碼咧亞洲區嚟講都算數一數二嘅。 佢基本上係大嘅人多咯，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因為同風氣無關啦，同呢個。 係讀唔讀書唔係問題，讀唔讀書唔係一個問題。咁咧就 起碼做散貨嗰個可能係啦，好高啊。 係啊，咁另外就我哋都經常提啦，就阿巴索啦，係嘛？呢幾個我諗都係即係香港文化方面嘅重鎮嚟嚇。咁但係問題咧就。即係大家知道，譬如話做呢啲咁嘅活動咧，好多時都涉及所謂嗰個藝術官僚嘅即係作風嘅問題。咁我哋就唔係批評嘅，事實上即係香港都好難得嘅做到。咁但係問題近年咧就好多嘢咧都適應唔到嗰個國際，即係因為你已經國際化咗啦嘛。咁好多時你做呢啲嘢一定要展示嗰個眼界啦，同埋一定。 不過香港書展又唔係幾國際化，因為佢國際書好 少 啊。因為外國書商好少參加，因為佢主要佢個對象唔係嗰啲人啊。 係啊。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國際即係國際性嘅書展，大家知道法蘭克福書展啦 ，Frankfurt Book Fair 嗰個就 嗰啲行幾日幾夜啦。 係啊，行幾日幾日。咁但係始終即係亞洲區，如果講中文嘅，咁書展都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項目啦。咁頭先我哋批評嗰樣嘢就係咧，舉個例，譬如 我哋冇批評， 係即係話嗰個眼界啊，問嘅就係譬如話你點處理一啲即係比較爭議嘅書籍咧咁樣。咁舉個例啦，譬如話即係我哋上個禮拜咁啊，發生嗰、那個村上春樹嗰個新作《刺殺騎士團》嗰個事件係咪啊？咁我哋錄嗰陣時候都唔知嗰個事情嗰個最新發展點樣。 其實上市咗幾一段時間㗎啦。 係啊， 係啊，賣緊 賣咗啲，都係人哋入咗貨啦，人哋入咗貨，你跟住你話即係有。 唔係佢當日以前喺報喺書局度賣啦，冇包膠㗎。 唉，你喺書局度買咩包膠啊？我真係覺得好多餘啊！呢樣嘢，喂，你而家咩叫鹹書啫？即係我寫一篇文啦，我就話你而家要撳啲書，其實你睇下網上啦，網上你要幾鹹都有，你要幾即係你要幾色情都有。呢個係即係好虛偽嘅嘢，就係、是、哦，你覺得書你就可以做呢樣嘢。其實而家基本上即係撳無可撳嘅，即係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喂，呢個係一個咩級數嘅作家先？佢唔係寫鹹書嘅人嚟噶嘛？佢一個好嚴肅、有條件去攞諾貝爾文學獎嘅一個國際知名作家嚟噶嘛？呢、這個唔係我講啊嘛！佢嘅書譯咗好多做英文啦，差唔多譯曬做英文啦，好多不同嘅國 好多語言，幾廿種語言啊！ 即係換即係得到國際嘅認可咁認咗證噶嘛？咁你仲？已經去做呢啲嘢，咁人哋唔話你即係冇得睇，而係笑你咯，即係話你戇居，話你戇居咯， 真係大笑話真係，即係呢個即係撳個人即係戇居到痹嘅真。 唔係話你話你真係有影響啊！我覺得咧就喺我個人觀點嚟講啦，我覺得抗議咧就即係唔 需要抗議，由得佢仲醜仲好啊！ 係啊，咁但係咧始終呢件事對香港嗰個形象唔係太理想嘅，咁所以我哋要。即係好強調一樣嘢啦，就係、是、以大家睇到呢段新聞咧，就好自覺啦，就係、是、喂而家有啲咁嘅人，佢做啲嘢，令到我哋喺嗰個國際形象上俾人去批評我。 唔係佢最大問題咧，佢個檢查咧，其實係佢又聽見話畫幾條紅黃，即係嗰啲句啊，嗰幾句就睇嗰幾句咁樣。咁呢個真係好離譜嘅。 咁但係可能嗰樣嘢本身係有一啲所謂即係比較客觀嘅條件啦。舉個例子，譬如話以前我哋睇嗰啲點列三級咧，我睇你有冇露性器官或者露毛咁樣。咁可能佢就跟住一啲比較僵硬嘅一啲方法啦，或者好即係類似人工智能咁去計劃咁樣。咁但係 anyway 成件事咧，我哋覺得有幾樣嘢即係可以大家談到。其一咧就係、是、任審處任涉及不雅物品審裁處嘅人，佢哋係啲咩人咧？特別是涉及到譬如藝術和文學文字的嗱，阿姆叔你年紀即係稍大咧，記得當年咪有大衛像呢個事件啊？係嘛？大衛像，譬如我哋自己去呢個翡浪翠咁啊，咁成個像俾你睇啦，每人要喺嗰度要遮住嗰個男性器官咁啊。咁但係香港呢、這個就是港英時代添，我記得唔記得1996年、1995年嘅就發生呢件事，咪俾人笑咯，係嘛 ？OK， 咁你而家就係、是、哦，你見到一個即係露性器官咁，你就咁，我覺得呢啲嘢要改嘅。就是你要涉及到個所謂嗰個背景的問題，就是話喂呢、這個係究竟係唔係一個藝術品，定係純粹一個淫褻咁樣？譬如話我哋做新聞，我哋自己都以前試過啦。譬如舉個例，我呢、這個係呢、這個我自己即係親身經歷嘅，就係、是、當其時有一張相就影咗一個非洲黑人嘅女性捕魚。咁我哋喺內部嘅傾，即係出街嗰時候，即係想唔想打架？咁我最後尾嗰、那個即係我同嗰個老總都決定就唔使打架，因為佢基本上冇個淫褻嘅動機喺度啊嘛，咁所以你第一樣頭先我哋講嘅就係、是、你唔係僵硬啊，有到呢啲嘢你就話佢係淫褻，你仲要睇埋嗰個動機同埋嗰個背景喺度啊。咁我相信阿滿叔呢做 係啊， 做咁多年傳媒都肯定熟呢啲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喂嗰個程度，你而家咪一個公眾接受嘅程度咧？咁好坦白講，喂而家啲女性都睇鹹嘢啦。 我哋唔能咁講話鹹嘢，唔好用呢個字啊。 咁 仲未有咩所谓啫？男人睇女人咧就系噶啦。 系咁唔同以前啊嘛，以前就是、哦哇，即系好大动作咁样咯，系嘛？咁你记唔记得有一年咪试过有个女性咧，话喺个街市度嗰个男人即系唔即系热啊，唔着上身，要告佢露点啊嘛？咁你真系有呢啲乜嘢？咁你一個社會一定有啲咁嘅人嘅，但係你去主持嗰、那個那個官僚本身一定要有呢、這個咁嘅即係常識喺度先得，即係唔係人哋 com 做一樣嘢，唔係人哋 complain 你就照做噶嘛，大佬又係 可以唔受理啊， 係可以唔受理嘅。咁但係問題咧，我哋知道咧，如果早年譬如TVB 咁樣啦，冇錢啦，以前佢都電視嗰啲片集都踩界嘅。第一樣嘢，譬如話當年嗰啲黑社會啲用語，咁以前啲人唔識 complain 噶嘛，咁但係而家就唔敢嚟。咁發展緊仲係點咧？你笑人哋又唔得而家。嗱，你咪發覺咗以前而家啲恥笑人嗰啲咁嘅 gag 係咪冇曬啊？係 啊， 連電影都冇喎。咁特別一個唔敢笑嘅就係、是、譬如中國嗰啲。即係新移民嗰啲咯，即係呢個變咗禁忌嚟㗎。 禁忌 係啊，咁慢慢你好多嘢咧就即係所謂灣水煮蛙。 成日講呢個政治正確啊， 係啦， 即係 咁你政治正確，仲加埋而家就係嗰個政治上嗰個高壓個氣氛啊嘛，咁啊形成咗一股即係咁啊純粹冇創作咯咁啊。咁但係呢個時候你又要搞啲好國際性嘅活動啊，舉個例，譬如電影節咁樣，啲戲點揀咧？即係有啲如果譬如話即係比較爭議。特別在電影方面，如果不爭議的電影是基本上 呢就電影節呢就、因為遇到這個情況很 多年了，即很多做的事現在應該沒有，這好少有這些發生的了、啊、因為什麼情況遇過了、都處理過、現在就這件事沒有。但今次我覺得有一樣嘢真係古怪，書展你竟然咁嘅嘢，一本書賣緊， 賣緊 啊 嘛， 真係 同埋你好肯定啊，睇咗個人唔會因為咁而有啲咩特別嘅道德上嘅影響嘛， 真係好離譜啊！真係，特別嗰個大作家嚟添，真係，哇！就嚇咗條，一直以為啊，我好多人以為書又唔需要重檢噶嘛，真係竟然啊嘛。就可能有人投訴，咁樣有人投訴係可能係咩特別嘅？ 唔係我嗱，到我而家我都唔係好明白機制，話即係書點解要送檢咧？我到而家我都唔係好明白。 佢有人講話係唔需要送檢嘅， 係啊， 是因為有人投訴才會特別檢查，咁樣即係咁解啫。 咁所以之前咪發生一件事咯，就係講唔知我唔記得係咩個案啦，就係、是、啲人投，即係話佢搞咗一個咁嘅類似今次咁嘅事件出嚟，有啲人就玩佢，送本金瓶梅俾佢。送咗《紅樓夢》同埋本《金瓶梅》俾佢，要佢檢，咁啊搞到即係幾乎成個人心處癱瘓咁滯。 梗係啦，呢本書咁大本，你有檢啊？ 咁同埋《金瓶梅》有好多版本噶嘛？ 幾廿個版本啊？ 咁所以你我唔明白點解今次咧，即係嗱，依家我哋真係個社會有少少倒退啊！喂，其實你今日去玩 Q 會噶嘛？真係係嘛？咁你使乜啲咩抗議有 Q 用咩？佢唔睬你，真係係咪啊？我覺得就係、是。即係香港是倒退緊嘅，我哋必須要面對呢、這個。 唔係係官僚啊，真係官僚啊！即係以往咁，其實咁樣有啲法例咧，佢可以唔執行啊嘛。 係避而不用， 避而不用啊嘛。咁你有判斷力，又唔需要理呢樣嘢啦嘛。譬如話嗰人係醒目嘅，佢、知道那個作家係咁勁嘅時候，怎麼判啫？審都唔使審啦， 唔係即係掟你，即係掟你個投訴走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 咁你咁夠膽censor 畢加索啲畫？ 唔知喎、啊，咁我到而家我 咁有人咁拼呢個呢個， 我真係唔敢講，我真係唔敢講喎，真係呢下嘢，你突然間想畢加索，咁有啲仲勁過畢加索添。 咁係咁夠膽 censor？ 係啊係啊，咁而家將來發展到去審查畢加索，咁我就覺得真係呢下嘢就真係 世界新聞啦， 真係世界新聞， 世界新聞啦，真係。 咁、但係如果你講話講鹹書。喂，即系村上春树可以有几咸咩？真系你啱啱满叔嗱，你即系阅历多啦，咁你列举一下咩咸书啊？咩叫咸书啊？ 我哋唔好讨论啲乜嘢啦，真系嘥气，真系。我哋不如讲讲啊，今年咧就即系有提到译书啊， 系 咁就喺邓小雨怼咗篇文出嚟，怼咗篇喺 Facebook 咧就同大家。亦輸一啲舊嘅文章咁樣，咁呢啲值得講嘅。 唔係，但係嗱，滿叔，我哋講咩？未講呢個之前咧，我哋想問一樣嘢啊。亦輸咧就我諗香港都好多讀者咧嘅。佢能唔能夠即係話喺中文呢個界別入邊，佢成為一個經典作家，算唔算係？ 當然唔能夠啦。 點解咧？ 即係你要經典作家，你真係太離譜，你真係用咁樣啲字唔能夠隨便用嘅經典作家呢個嘢，即係。咁我當然你話流行作家個一個優秀流行作家咪咁一句講完啦，係嘛？我哋唔係講呢個問題，我哋講譯書啦。我覺得一樣最重要咧，就係、是、呢個人咧，譬如話呢個人尖酸刻薄啦、其實佢一樣嘢尖酸刻薄嘅人咧，通常咧就是、good taste 嘅。 係咩？哦， 啊，咁樣咧，而家你。就是要看他的 taste 的介紹在哪裡，譬如 他說他的書入面介紹你、即是他怎麼形容那個人穿什麼衣服、他吃什麼喝什麼酒、 之類，因為呢 他可以譬如說他可以、踩一些人笑一些人這樣、那這些人一定是 good taste 的人來的、否則他不會這樣做嘛，是是是是那好了，你這樣說 good taste， 不如我看看你這條 line 怎樣畫出來、所以今次呢鄧志宇將佢嗰啲熱血文章撮出嚟咧，話俾你啲金句咧、就需要睇下，因為點解咧？睇下呢個人佢條拉點樣畫，係嘛？嗱，譬如話我哋去取笑嗰啲大媽咁樣，我哋取笑大媽，你表示你有標準， 係啦係啦，咁你個標準咩咧？ 你嘅標準咩啊？我想睇你嘅金句點啊？你點樣評啊？譬如話你話華人即著衫，我最中意華人即著衫，你真係寫你喺專欄寫稿，最中意寫小説話啲人啊 bad taste 啊，就係、是、你就係中意你喺中意你踩人嚟笑人 bad taste， 或者取笑人嘅唔即著衫唔即化妝，識嘅偶像嘅人物太落後。我就是看你怎樣說、你喜歡什麼人、你的線怎樣畫、所以這些就是金句了、所以為什麼這些人呢，為什麼要看那些那類的作家踩人的作家的白鴿眼 的說話呢、就是因為你學東西嘛、你看看你白鴿眼的人這條拉怎麼畫嘛， 是啦，那我們英文有一個字形容這個叫 snobbish， snobbish、 snobbish、 snobbish 是重要的，因為呢你做一個貴族、做一個上流社會、你一定要有這個條拉的、你一定要有 snobbish， 有少少 snobbish 才行的、 咁 sloppily 嘅呢個字咧，佢唔一定係壞噶。啊，對某啲嘢嚟講，即係表示你嘅 good taste 嚟，你嘅 taste 嚟噶。 冇嘅人嘅就即係是非黑白啊，好與唔好啊咁樣。好與壞啦，是非黑白啦，咩係靚啦，咩唔靚啦，係應該有個標準嘅。 譬如話你譬如話如果好中意人，你係一個暴發户，你點樣亂咁使錢？咁你彈人哋得嘅喎，你彈人哋容易彈咯。但係你點樣你點樣質詢問人哋嘅使錢方法啦？你有咩呢度呢條線點畫啊？咁呢啲就係 sloppy 嚟嗰個標準啦。你還你啊嘛，咁你自己掉翻轉頭，你條拉點畫？ 咁但係阿譯書就有相當之足夠嘅品味嘅。 當然就係呢樣嘢，就學呢樣嘢啊。所以咧，點解要睇嗰啲人嘅書，或者睇人啲 sloppily 嘅嘢咧？就學嘢啊，即係喂白鴿眼都要學嘅大佬，你唔係隨便咁易白鴿眼啊，真係係嘛 啊啊！咁阿鄧小如就將佢輯咗出嚟，係咪啊？ 所以就呢啲金句，所以點解我要 call 出嚟咧？就係俾大家咧，你睇人哋 sloppily 點樣 sloppily 法。係學嘢嘅一個材料嚟㗎。 咁你同阿譯書小姐都見過一面㗎嘛？ 咁又唔止一面添，咁樣但係當然唔見係喺某啲場合啦嚇見過。咁樣有咩啫？佢就佢翻工嗰陣時，你知道佢以前係做政府工噶。 係啊，我都聽過。係 啊，佢係新聞處做政府工噶，寫稿噶。 係啊，咁仲有好似喺明報以前有個專欄噶嘛？ 咁寫稿專欄啲不在話下啦，好多地方有啦，雜誌啊。咁樣啦， 但係我覺得好難得嘅，又係因為咧，佢出書個產量咧都 keep 到 好多。嗱，最有一樣最特別一樣嘢，最重要講一樣嘢，因為佢啲讀者咧主要係針即係俾嗰啲即係你譬如工廠妹啊，嗰年以前話工廠妹或者學生妹啊，即係俾啲低下階層人睇得好，好多人捧佢嘅。就係嗰啲人咧，其實有啲嘢咧，其實喺嗰度咧，反而學到好多嘢，有教育意義喺裏邊，因為佢對象咧。就唔係俾啲 真係貴族睇啦， 因為貴族嗰啲書係去唔到嗰度啊嘛，俾貴族都唔睇嗰啲 cheap 嘅書啦，係嘛？即係嗰啲 真係好坦白 嘅cheap 嘅書啦，可能係啲報紙啊，某啲細本雜誌嗰啲。 唔係老實講，如果你香港貴，以前香港貴族就唔睇中文嘅， 係啊，就唔知係 睇 中文， 淨係睇英文。佢係鄧作士嗰啲係即係主要針對英文嗰度啦。 咁樣佢俾就係一啲低下階層嗰啲人咧，就係容易攞到嗰啲。佢睇到佢嘅書，咁樣喺嗰度咧，逐漸咧就潛移默化咧，慢慢就變。譬如話，等於好多好簡單，近時林燕妮喺明報報紙寫下啲嗰啲名牌產品、名牌時裝，講個名，喂，嗰啲低下階層都可以知道個名啊，係咪啊？都係重要嘅喎，係嘛？因為佢冇機會。佢咪睇啲靚雜誌睇翻嚟喎，佢可能係睇明報個專欄睇到啲名牌， 即係自己就冇錢買啦。咁但係咧就起碼 睇都未有機會睇啊，係 睇都未有睇，因為以前唔同而家，即係以前唔同而家咁普及咁。譬如喂，以前你真係孤錢咁樣，喂你真係行到去中環你先見噶嘛，唔同而家嘛。嗱，技術人可以去嗰個即係版面嗰度啦。咁我哋可以睇就係、是。譯書年輕狂妄時的金句， 呢句咧，呢啲就係鄧小雨咧推廣呢種文化，佢咁做，因為做得咁大，其實幾篇嘢啫嘛，幾段嘢啫嘛，喺近時號外佢撮出嚟，俾大家睇下，呢啲係金句啦，就係俾條睇下，大家學下點樣嗰個 sloppily 嗰條拉點畫到咩地步？咁人哋點樣？佢點樣睇人哋？點樣踩人哋？點樣係笑人哋？或者點樣講一啲嘢嘅意見？咁學嘢就呢個學翻嚟㗎啦。 嗱呢度咧，嗱我哋即係可以讀一讀嘅，我覺得都好精彩嘅。林青霞可以肯定是不説任何莊嚴的嚇。 即係唔講粗口嘅人 係啦，但當年的李清和與何莉莉絲，卻是過其中好手。男人其實很怕女人潑。有一日 ，Lily 穿件低胸 衣上房来房去，罗列上去固然偷看，偷偷地望又张望，呢年有乜住把衣服拉开看看你哋妈？ 嗱，呢啲就系嗰啲呢啲人嘅讲嘅说话方式嘅，即系阿亦舒讲嘅啫，就系咁写出嚟。即系呢啲嘢咧，就系可个，即系你有主见、有能、有自信心，一个作者会写咁嘅嘢写法啊。如果你一个人冇质询问嘅，或者冇自己唔够性格嘅，或者自信心唔够嘅，点会咁样写嘢啫？系嘛？系嘛？喂，罗列都够胆踩佢烧啊！ 咁而家啲人唔知罗列系边个嚟嘅，未必知何 Lily 系边个啦。咁但系罗 Lily 就系、是、我哋嗰阵时细个即系好相当之中意嘅女演员嚟啦。咁、就阿易舒咧就都算系香港即系个好受欢迎嘅女性作家啦。咁阿梅淑仪你 百几本书咯，百几本书啊， 书本大啦。云龙威，以你所见咧，佢就后来嘅女性作家好似都做唔翻佢而家呢样嘢喎。 嗱，呢样嘢咧咁样，这爱情嗰样嘢其实唔重要，其实咧就系嗰种尖酸用。嗰種勢利嗰樣嘢係啊，好重要。 嗱，英文亦都有一個講法嘅，叫 exit tongue 嚇，即係呢啲好尖酸嘅講法嚇。勢利咧就我要再諗呢個英文呢個字係點樣？ 係 slobbery 嘅 ，slobbery 係咪？好似都唔係嘅嚇。咁但係即係好寫呢類咁嘅， 即係呢樣嘢係嗰個係一個社會轉型時代咧，係需要嘅種人嘅帶領嘅，因為你唔識。一般譬如说你以前是由五六十年代都转到一个风雨的时代、以前是 即是那些人即是所谓 affluent 比较 有钱可以洗一下、 就是要一些很白及眼的作家势利的作家引导这些群众用低下阶层的形式喂以前有人写好簡單話呢名牌手錶個名讀都未識讀噶，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啊？或者啲 唔係時裝嘅名經典啊嘛 ，Chanel 咁讀個 Chanel 啊， 即係呢啲嘢，就係嗰啲勢利眼嘅人咧，佢做一啲。 頭先我哋講嘅係有人笑過嘅，就係、是、你呢個 Chanel 你都唔識讀係嘛、我記得有一套片咧，就係呢個 Elizabeth Berkley 做啊。就是他不識讀嗰個 Versace 呢個名字、就是拿嚟做一個 gag 啊、那個度。 即西方有呢樣嘢啊，唔係中文，唔係香港，即西方世界咁樣啊。 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即係應該重温。 嗱，我嗱你講起呢樣嘢，我簡單講啊，愛馬仕個名字全世界讀錯曬。 M.S. 啊 ，M.S. 系啦，因为个 H 唔读噶嘛 ，M.S. 啊，唔系 Hermes 咩？ 全世界读错，系嘛？喂，正到不得了嘅嘢嚟啦！佢就系、是、其实讲一句嘢好简单 ，M.S. 咁劲咧，其实卖系咩咧？卖个图案，图案。嗱，有样嘢咧 ，M.S. 都未到，未系最顶尖嘅，顶尖咧就中国嘅四川嘅。咁啊， 系 呢样嘢大家要知道啊。譬如话 Hermes 嗰啲丝巾咧，佢系电脑印出嚟嘅，其实都系炸落飞起。中国嗰啲咩叫丝巾咧，系织出嚟嘅。哇，织噶，唔系电脑织噶，系人手织噶。嗱，我就睇过啲嗱织咧，嗰啲叫我个名啊，阿锦啊。感受啊咁啊，咁咧就點樣咧？我見過人點織咧，就係、是、嚇死你嘅。嗰副木嘅機器咧，成兩間房咁大嘅，兩一層樓咁高，兩個人負責嘅，一個人咧喺上面咧拉一百條線啊，嗰度揀一線啦，拉一撮落去，下面嗰人咧個女陣咧。那個女工咧就一推，一拉，咁即係即係咁樣推一拉咧，就即一條，即、一條。但上面嗰人咧，就係、是、一扎拿落嘅時候咧，就揀到要邊條線要扯落去邊條線。 睇下將來 YouTube 有冇呢啲片啦。咁啊，我相信相當之精彩嘅。 嗰啲就係織啦。咁樣織出嚟嘅圖案咧，密麻麻圖案咧。哇！呢啲直情電腦都做唔到啊，真係。 但是他人手做的、 嗯、 那個人呢就只是個腦呢好像電腦一樣、 嗯、 是織到個花紋出來、 嗯、應該是不是穿繡、啊、這些東西 不是繡花就繡用手針花的、 嗯嗯 咁啦，咁、哦、就 即有分有分別 嘅，分嘅呢個差異啊，真係差太遠啦！繡花其實都係渣嘢，都係次要。 嗯， 佢個技術層面咧、嗯，未去到電腦嘅層面。 嗯， 繡花一個係手工啫、啊，未係電腦層面啊。織咧，人手織咧係咁啦，有電腦層面啦、 嗯。 就係、是、係真係你點樣織出個花紋出嚟啊？ 嗯。 直的意思就是一条横一条直的。 是的是的。 一条横一条直的、 嗯。 下面那个负责横一条线、 嗯、 推一拉、 嗯、 上面负责几十条直上面的线直下来、 嗯。 即是譬如这么阔的话可能一百条线直出来的他揀了不同的颜色的 线。那么你的、如果比在 Amis 那些贵定便宜一点 我想现在 Amis 的价钱超级咁高啦，我想人手织的嘅其实同电脑嗰个人差唔得几多。 嗯， 因为人手都唔值钱嘅，而家真系。 唔系，嗰呢个系一个 marketing 嘅问题嚟啫。你即系要老实讲，你头先你讲 名牌效应啊， 系咯， 因为佢嗰啲系電腦織出嚟噶嘛，電腦印出嚟噶嘛，那個花紋靚得嚟都係電腦啊，大佬，點可以人手比啊，大佬？ 啊，同埋有啲係電腦做唔到嘅， 電腦 做唔到嘅。 所以咧，即係當你消耗名，即係消費名牌嘅時候咧，你知道有啲嘢仲高過呢啲所謂名牌嗰啲產品。 唔係有啲都係大鄉里嚟嘅，就係見到個名字，即係讀都唔識讀係嘛？總之就見呢個名牌就買咁樣係嘛？咁而家你好多嘅喺即係大家平時都見到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所謂嗰個 snobbish 啊，其實咧就真係要能夠。欣賞一啲好高價值嘅人， 欣賞嗰個值嘅人咧，佢知道呢樣嘢，或者佢持續等閒嘅時候咧，佢、 嗯、 見慣有啲嘢就咧就彈一句出嚟俾你啊，話呢句嘢正啦，呢句嘢就學嘢又學呢句嘢啦，係嘛？即係譬如話，我今日食就係全世界最好嘅嘢，我先話俾彈你噶嘛。 即係嗱，佢有一個即係話選擇，就係、是、譬如話，喂，我哋試過，喂，好嘅有試過，唔好嘅試過。嗱，都到尾我都要睇一睇另外一個作家嘅。咁我諗好多人都識嘅，不過未必過一睇，就是、詹士邦嘅作家 Ian Fleming。 嗯。 譬如佢喺入邊佢筆下詹士邦咧、嗯，有挑剔喎、 嗯。 即係食咩煙？ 係啊。 睇咩報紙？ 嗯。 啊，佢一定係。去到咩？佢嗰個 golf 級一定要揀，即係揀咩位置坐，係、嗯、嘛？同埋著咩衫啊？揸、 嗯、 咩車 ？O K， 即係以前就唔限定一定 Aston Martin 噶嘛， 嗯、 即係英國貨嚟啦。咁但係即係一定係某一種車啦、嗯，啊，一定要食某一種雪，即係某一種煙啦、嗯，啊，一定喺某一張報紙啦，仲一定係某一支槍。咁最初咧，佢都用錯咗，但係有人就即嗰日你提錯啫。咁呢個人唔應該用呢支槍。 嗱，有啲嘢好緊要嘅，就係、是、一啲流行小説咧，喺嗰度潛移默化滲透一啲生活知識嘅智慧出嚟， 好多嘅，好多 一啲生活享受啊咁樣。係等於你嗰部咩五十呢啲陰影嗰本咁書啊，佢哋要話俾人。你譬如話你溝女啊，或者你去上流社會去消費，同帶個女仔去消費，或者玩啊、 嗯， 玩啲某啲嘢，某啲活動，某啲產活動，去咩地方？ 嗯、 喂，啲嘢一般人唔識嘅喎。 買最一樣嘢，飲咩酒？ 飲咩酒啊？ 飲咩酒呢個就好緊要啦。 或者去咩餐廳？ 有個笑話咧，就係阿邊個啊嘛，我阿、林鄭月娥去博都嘛，揸、個酒杯都未識揸，咁、你咪？ 嗯、 即所以就要看呢啲書咯，係嘛嚇啊！咁、人哋個嗰個就喺、是、個喺個嗰小説入邊就教翻聽，哦，你咁揸嘅酒杯咧係錯嘅咁樣，係嘛？ 就係呢啲我哋就通常咧，我哋就唔批評，我哋覺得我哋睇嘅話認為咧，即係你寫啲。 即係啲小説嗰啲立，即係啲愛情啊，即係 嗰啲係次要嘅， 次要的反而嗰啲就係重要的，係 啦，呢啲資訊啊， 資訊重要， 資訊 啊，資訊啊， 咁我哋自己都試下呢個節目介紹一下啦。咁呢度亦都有提一位另外作家就伊達，咁啊伊達咧，我就見過佢嘅，因為嗰陣有個咁嚇，即係阿伊達先生咧，咁我哋就下一節。 嗱，我先走要講一樣嘢先，伊達個筆名點嚟㗎？ 係啦，陣間我下一節翻嚟再講啦。 OK。